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作曲家，作词李荣浩，读歌人吴周彤。又很久没见，你剪了长发，谈怎么说话，谈怎么启发，怕歌词写的肉麻，怕浮夸，放一盘磁带，七八十年代，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。作曲家，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。作曲家，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。作曲家，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，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。音符不会写，写歌是感觉，看几眼世界，多几个头衔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，搬一个奖牌，说一段对白，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，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。作曲家，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，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。作曲家，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，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，是个节拍。 有很久没见，你剪了长发，他怎么说话，他怎么启发，把歌词写的肉麻，怕浮夸，放一盘磁带，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。 是个节拍。 想不烦你成烟，你

你要相信你自己，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应。这个世界很无情，谢谢你说一声爱你，我很想听。 我站在屋顶，黄昏的光影，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。像是一个谜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行不行？ 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，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，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，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，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，

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足以应付，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 习惯。